乔家本来不打算再掺和太多了，华淼和暴风他哪个都惹不起，小命一条保住了才是正题。他本来觉得把华淼的事儿告诉耿伟，自然会有警方去查个结果，可是现在他觉得等警察来查已经来不及了。华淼那天之所以警告他，肯定是他要做的事儿，连暴风都不会同意。郭林的事儿，暴风不会一无所知，什么事情会搞得比杀警察还要大，乔家有点无法想象。他这两天基本上都跟着华淼，毕竟市里这种环境他比对方熟悉多了，阿松和劈鬼都被他派出来盯梢了，头三天还没什么动静，等第四天阿松跟他说，华淼好像在西区的一个废弃厂房里藏了什么人。 我不敢跟他太紧，所以也没挨近了查看，但是门口一直有人守着，前前后后就停了一辆车，我觉得是关了人在里头。 乔家只让阿松他们去跟着华淼，并没有说要查清楚他在干嘛，所以阿松他们没有冒险去探听太多。华淼是什么人他们也有耳闻，乔家做这么多事儿都似乎是在跟华淼对着干，他们这群小弟也不是心里不打鼓的。不过乔家最初也没打算让阿松他们搅和进来，他问清楚了大概地方，交代好如果暴风问起他的行踪要怎么应对，就自己单枪匹马地开车过去了。 华淼关起来这个人十有八九是郭林， 心里是这么想的。乔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是自己想错了，他的车也没敢开太近，对照着阿松给他的照片找到了厂房的位置。乔家蹲在旁边的土坡后头蹲了六个多小时，才等到一个机会可以接近门口一直有人守着的库房。幸好天色还没彻底黑下来，乔家趴在窗口往里看的时候，能看见库房的中间有个男人，手脚都被捆着扔在地上，上半身因为被椅子挡住了所以看不清楚，但是从身上的衣服来看似乎是个警察。乔家强忍着爆粗口的冲动，使劲攥了攥拳。 我操，明明已经警告过了，怎么还会搞成这样？耿伟跟郭林这两个人到底是有多蠢，明知道有人找自己麻烦，最后还落在这个人手里。 压着心头的火，乔家又耐着性子等到天黑。这库房前后其实都有人守着，但人并不多，而且里头好像没有再多的人看着，基本上都集中在库房外头。乔家等着这群人入夜犯困，在大概深夜一点多的时候，才小心翼翼地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，包住一扇破窗户，一块一块地把破碎的玻璃给掰下来，搞得半身汗，终于爬进了库房里头。他挨到地上的男人旁边，一把掀开套在他头上的头套，结果对方跟他皆是一惊， 怎么是你？ 是你？ 被抓来的竟然不是郭林，而是耿伟。耿伟的样子有一点狼狈，一看就是被招呼过。乔家没想到竟然会是耿伟被抓在这个地方，两个人都愣了一下。等缓过来，他动手去给耿伟松绑。 你是怎么把自己搞进来的？就算是为了兄弟两肋插刀，这刀插得有点深了吧？华淼要找的是郭林，抓了你有什么用啊？ 耿伟一身都是伤，被松了绑，忍不住哼了两声。 我本来想去郭林家里转悠一圈，看看情况，结果凑巧撞上华淼。 也算是该他倒霉，他就今天穿了制服，跟华淼打着正面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情况要糟，结果还来不及反应，人就被架上车了。等醒过来，就一直被逼问郭林在什么地方。显然华淼对耿伟这张脸也有印象，当年郭林被嘉奖的时候，耿伟也跟着一起上过电视。乔家倒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这么多事儿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他把耿伟扶起来。 别管怎么样，先出去。 耿伟被打得不轻，就算是有乔家搀着站起来都有些费劲儿。俩人挣扎半天，乔家看了耿伟一眼。 你这样我根本不可能带你跑掉。 没错。 他比乔家还要清楚自己的情况，外面一共有四个人，哪个看起来都不是一般的三流小混混。耿伟皱起眉， 一对四，你有多大的把握？ 多大把握？你要是问自杀的把握，我应该十拿九稳。除非现在给我弄到一把枪，不然就凭我，外头那些我能料到一个就算不错了。 打架是一回事，杀人是另外一回事。华淼带来的人肯定不是拿着西瓜刀砍大街的货，乔家从不盲目乐观。耿伟点点头， 嗯，所以你别管我了，你先走。 把你扔这儿？ 你以为华淼还会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？ 他抓我无非还是为了找郭玲，只要郭玲不露面，我暂时还死不掉，最多就被揍几顿。 乔家犹豫了五秒钟，他也知道耿伟说的话在理，可是华淼是什么人他比耿伟要清楚。虽说他的目标是郭林，但他这种时候跑回来顶风作案，仔细想想本来脑子就有些不正常，这种疯子暴风都不能说百分百能控制得了他。耿伟哪怕是一句话说错了，都可能被华淼直接赏上一颗子弹，到时候估计疯的就是郭林了。就是这么几秒钟的犹豫，外头突然有灯光晃了进来，两个人都一惊。乔家动作很快地把头套给耿伟套了回去，然后钻进一个破废的机身里层，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这下好了，他俩谁都走不掉了。来的人当然是华淼，厂房里的灯光突然大亮，乔家从脚步中推测着华淼的行动。他躲的地方离耿伟不远，甚至能稍稍看到一点影子的边缘，只是不知道这是华淼还是他身边的打手。下一秒，耿伟传出几声闷哼。 怎么样，想清楚没有？你不说出郭林的下落，我怕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 华淼的声音很不耐烦，耿伟很轻地咳了两声，声音比刚才跟乔家说话的时候虚弱不少。 我告诉你，才真是见不到，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又不傻。 华淼一直找不到郭林才会留着的，一旦郭林露面，下场肯定是他们一块英雄殉职，做了烈士。 妈的！ 耿伟的话又一次成功地激起了华淼的暴力。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，乔家只能听见拳脚相加的殴打声和耿伟的哀叫痛呼。实话说，他有点佩服耿伟，这件事说到底跟他没什么关系，现在搞成这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，他还要死扛着替郭林挨着一剑。做朋友能做到这个份上，乔家是第一次见到。黑社会的世界里，兄弟义气这种东西就只是挂在嘴头上的玩笑，牵扯到自身利益，为求自保，不要说结拜兄弟，就算是血亲也照出卖不误。乔家见过太多称兄道弟的人反目成仇，是将对方砍死在街头，那一刀刀的砍下去绝对不会手软。郭林跟他真的在不同的世界，不过也可能就是因为郭林身边的人是这么对他的，郭林才会一句话都不问地掏出全部积蓄借给他做押金，一次次地说出相信他这种话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